三，有必要对人类思维的器官、头脑进行灌输的想法，时下正方形为爱。我认为脑子是感知至高幸福的器官，把功利的想法施加在它上面是可疑之举。有一些人说它是进行竞争的工具，所以人就该在出世之前学会说话，在3岁之前背诵唐诗。假如这样来使用它，那么他还能获得什么幸福？是在堪舆。知识虽然可以带来幸福，但假如把它压缩成药丸子灌下去，就丧失了乐趣。当然，如果有人乐意这样来对待自己的孩子，那不是我能管的事。我只是对孩子表示同情而已。还有人认为，头脑是表示自己是个好人的工具，为此必须学会背诵一批格言教条。事实上，这是希望使自己看上去比实际上要好，十足虚伪。这使我感到了某种程度的痛苦，但还不是不能忍受的。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总有人想要用种种理由消灭幸福所需要的参差多态。这些人想要这样做，最重要的理由是道德，说得更确切些，是出于功利方面的考虑。因此，他们就把思想分门别类，分出好的和坏的，但所用的标准很是可疑。他们认为，假如人们脑子里灌满了好的东西，天下就会太平。因此，他们准备用当年军代表对待我们的态度来对待年轻人。假如说思想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那么出于功利的动机去改变人的思想，正如为了某个人的幸福把他杀掉一样，言之不能成理。有些人认为，人应该充满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调低下的思想。这种说法听上去美妙，却使我感到莫大的恐慌，因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谁就成了问题。假设有某君思想高尚，我是十分敬佩的。可是如果你因此想把我的脑子挖出来扔掉，换上他的，我绝不肯。除非你能够证明我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人既然活着，就有权保证他思想的连续性，到死方休。更何况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们自己的立场来度量的。假如我全盘接受，无异于请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鸡到我脑子里下蛋，而我总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来是长了一座鸡窝。想当年我在军代表眼里也是很低下的人，他们要把自己的思想方法、生活方式强加给我，也是一种脑移植。菲尔丁曾说，既善良又伟大的人很少，甚至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种脑移植带给我的不光是善良，还有愚蠢。在此，我要很不情愿地用一句功利的说法，在现实世界上，蠢人办不成什么事情。我自己当然希望变得更善良，但这种善良应该是我变得更聪明造成的，而不是相反。更何况赫拉克利特早就说过，善与恶为一，正如上坡和下坡是同一条路，不知道何为恶，焉知何为善。所以他们要求的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假设我相信上帝，其实我是不信的，并且正在为善恶不分而苦恼，我就会请求上帝让我聪明到足以明辨是非的程度，而绝不会请他让我愚蠢到让人家给我灌输善恶标准的程度。假若上帝要我负起灌输的任务，我就要请求他让我在此项任务和下地狱中做一选择，并且我坚定不移的决心是选择后者。